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公报7月1期刊载了金日成同志革命活动简历。